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、偶尔熬夜、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银奇。今天是7月14号，星期六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4度，最高气温31度，东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，可能伴有小雨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4到32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32度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，朝阳大兴在24到31度，丰台在25到31度，海淀在24到30度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遇到暴雨等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呢？暴雨期间应尽量不要外出，如果必须要外出呢，要绕开积雪严重的地方，远离高压线塔、折断的电线等等。一旦房屋进水呢，要立即切断电源和气源。如果受到洪水威胁时，如果时间充裕的话，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的向山坡高处跑。受到洪水包围时呢，应该立即用船只、床板、木板等做水上转移。如果来不及呢，应该立即爬上屋顶、树木等高处暂时避险，等待救援。驾车遭遇洪水的话，应该非常小心新驾驶了，出现熄火现象应该立即弃车。最近又挖到一个避暑胜地，就在北京隔壁，它就是六里坪国家森林公园。它位于京北黄金旅游线中段，距离北京城区仅仅1.5小时的车程。夏季的平均气温比北京低8到10度，清新凉爽，是避暑休闲理想场所。你可别忘了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小吃，原汁原味的开包豆腐，美味可口的山鸡，纯正清口的小米饭，高粱米粥，葫芦条，山野菜，这些在城里呢可是难得一见的。北京周边这个夏日胜地

欢迎来到一点动听点歌环节，我是云奇。有一位叫做娃娃的听友留言说啊，想点一首苏慧伦的鸭子。他说听到这首歌就想起小时候，我从小就喜欢听音乐，听流行歌，那时候我的三姨家有一张音乐光盘，总是看着 MV 跟着唱这首歌，回忆太美好了。那么如果你也有想要点播的歌曲，欢迎来到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，分享你想听的歌和故事。每天上午九点半，一点动听，不见不散哦。 晴朗的天空里下着雨，这是一场午后的太阳雨，晴朗的天空里下着雨，因为我心也为你在哭泣。 着雨，这是一场午后的太阳雨。晴朗的天空里下着雨，因为我的心也为你在哭泣。 想知道你近况，我听人说，还不如你对我讲。经过那段遗憾，请你放心，我变得更加坚强。世界不管怎样荒凉，亲爱的，我没让你失望。

真爱孩子，就该让他自己吃饭，自己买画笔，自己处理和朋友的矛盾，让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。这简单的八个字是父母对孩子最大的负责，他会在做事过程中感知世界，了解自己，掌握生存技能，也能慢慢的学会承受压力。经典久了久，我新奇，我们不求孩子多么快意人生，起码不能让他40岁了还躲在我们的羽翼下瑟瑟发抖。 美丽，你还在哪里等待？爱的路总是充满了祝福。爱美丽，你还在把爱深埋？我在这里为你整夜在徘徊，看不到未来，却挡不住相爱。就算短暂分开，也不能把这缘分结束。曾经走过漫漫长路，只要有爱，默默的祈祷，真心的让彼此更幸福。漫长路，泪水模糊了我和你，那一刻我们俩依偎在一起，从此永远不再分离。爱的离，你还在哪里等待？爱的路总是充满了祝福。爱美丽，你还在把爱深埋？我在这里为你整夜在徘徊，看不到未来，却挡不住相爱。就算断

小螺号滴滴滴吹，好姑娘展翅飞。小螺号滴滴滴吹，浪花停了笑微微。小螺号滴滴滴吹，声声唤成对喽。小螺号滴滴滴吹，阿爸停了快快回喽。茫茫的海滩，蓝蓝的海水。 我是 Hebe 田馥甄，要说什么都没有办法形容音乐到底有多棒，所以跟着我继续听下去吧。现在是早上10点钟，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男